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刘霞。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8月2号上午9点30分，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大兴区长崔志成坐在了12345热线接听坐席上，参与听民意解民忧活动。在他接听电话的同时，大兴区网格办的工作人员也开始现场办公了。 8月2号上午，大兴区政协召开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和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精神报告会。 过去兴盛街康盛园东门附近有5处门店，门口乱堆物料和店外经营问题造成周边环境脏乱差，居民反应比较强烈，经常有居民举报商户的店外经营和扰民等问题。近期通过高密店街道与城管执法队等部门的共同努力，扰民店铺变成了便民快餐。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您好，我是大兴区长崔志成，欢迎您来电话。8月2号上午9点30分，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大兴区长崔志成坐在了12345热线接听坐席上，参与听民意解民忧活动。在他接听电话的同时，大兴区网格办的工作人员也开始现场办公了。崔志成在接电话的时候说：“我重复一遍，您听一下。您说的是这个公司常年有油漆味儿，还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味儿。我们抓紧时间去现场看看，尽快向您反馈情况。”这边电话刚放下，那边大兴区网格办工作人员已经拿到了听民意解民忧活动专项交办单，直接和大兴区环保局联系上。工作人员说，刚接到关于这个公司的举报，环保局马上派执法人员去现场进行核实，如果情况属实，将立即启动相关工作。而这时离区长放下电话仅仅过去了5分钟。 金华园小区环境脏乱17年了，没有什么变化。首义西谷小区一栋楼里总是有一部坏电梯，采玉波尔多小区到劲松的班车是早晚发车，能否尽快开通公交？短短2个小时，崔志成就接听了24个电话。一同接听电话的还有大兴区副区长王荣武、李强以及环保、交通、市政、建委等12个部门，总共接听12345热线电话135个。大兴区一直非常重视12345热线电话交办问题的解决。2016年5项指标全都是北京市排名第一位，包括解决率、满意度、按期办结率等。大兴区一直坚持高位推动市民举报问题解决，区长每半个月召开一次专题会，重点解决违建、环保、流动人口、环境、安全等问题。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记者报道，8月2号上午， 大兴区政协召开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和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报告会。会议首先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赵立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和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做专题报告，然后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贺瑞通报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随后，区政协主席吴问平对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讲话，并总结了上半年的工作情况。会上，吴问平从五个方面对今年上半年的工作进行简要总结。一，以推动政协工作创新发展为动力，凝聚思想，把握正确理直方向。二，以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为指南，凝聚力量，积极履行政协职能。三，以服务保障新区发展大局为重点，凝聚智慧，充分展现政协优势。四，强化政协自身建设为目标，凝聚人心，抓好两支队伍建设。五，以庆祝政协成立六十周年为契机，凝聚共识，提升社会影响力。随后，吴问平表示，要继续保持上半年以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干劲儿，扎扎实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开创本届政协工作新局面，为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做出新贡献。 本台消息，7月24号上午，卫慎庄镇保洁员胡克俊像往常一样在政府红绿灯东侧装垃圾，因为胡师傅工作十分细心，每块地面都要仔细清理，正是这份细心让胡师傅发现了一部手机，他立刻把捡到的手机交到了环整中心。没过多久，失主就打来了电话，说自己是前院上村村民，带孩子到政府公园玩时不小心将手机丢失。失主来领手机时感动地说，我发现手机丢了以后，本来没有指望能找回来，没想到打电话还真有人接了。胡师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没有什么文化，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我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这么多年我也是用自己的行动来教育孩子们的。 本台消息，过去新盛园康盛园东门附近有五处门店门口乱堆物料和店外经营问题，造成周边环境脏乱差，居民反应比较强烈，经常有居民举报商户的店外经营和扰民等问题。近期通过高米店街道与城管执法队等部门的共同努力，扰民店铺变成了便民快餐。家住康盛园的居民在回忆小区东门脏乱的场景时说，这里原来可脏了，便道上摆的都是饭店的桌椅，老是满地油污的，根本没法走，修车的老是占着道修车，来回遛弯都得躲着。我们家就住在边上，大排档老是摆到半夜，吃饭喝酒的声特别大，夏天根本没办法开窗户休息。 为了解决康盛园居民这块心病，高米店街道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联合城管、公安、工商、食药等部门开展了整治工作。高米店街道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通过与居民的沟通，按照居民的意愿，高米店街道进行招商引资，洋洋快餐店以便民实惠的优势成功获得这里的餐饮经营权，2017年6月份正式开业，从而彻底解决了居民的早餐问题。记者看到，现在的康盛园东门画有规范车位，饭店门前干净整洁，原来脏乱的情形一去不复返。居民张大姐高兴地和执法队员们聊着小区东门的变化，你看现在这儿多干净啊，而且我们也不用担心早餐问题了。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 大兴。大家好，我叫管振林，今年4岁， 我叫董月涵，我是王德熙，今年4岁。 那出子俊，今天我和妈妈讲的故事叫聪明的张小明。 我叫马思琪，今年4岁半了。 我是马思琪的妈妈于燕。 我是马思琪的爸爸马小军。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是 看人小玩儿小。 下面请您欣赏纪念建军90周年幼儿亲子故事展播。 家好，我叫马思琪，我来自大兴区有春天园，今年4岁半了。 我是马思琪的妈妈于燕。 我是马思琪的爸爸马小军。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是 《看驴嫌娃儿小》。 1941年9月16日这一天，太阳快要落山了，二小甩着鞭子赶着牛要回家了。忽然轰隆一声响，二小一看，是鬼子兵踩响了南河滩上的石雷。琪琪，你知道鬼子要去哪儿吗？ 狼牙口村。 那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呢？ 因为那里藏的粮食和枪支还有弹药。 对，走着走着，一座山挡住了鬼子的去路。鬼子中队长高奇用望远镜看了半天，也闹不清前边的路应该怎么走。他们面前有三条路，走哪一条呢？中队长高奇急得直冒汗，把大个子军曹喊来命令说， 这里有三条路，你去看看定哪一条。 大个子军曹跑回来向高奇报告， 中队长，路不好找，在那边山上有一个小孩。 高奇大声喊道， 快抓来。 二小被军曹拽着来到高奇面前。高奇问道， 小孩，你的什么的干活？ 俺是放牛的。 高奇又问道， 小孩，八路的在哪里？ 俺不知道。 说完就要走，高奇一把抓住他， 你的不要怕，说出来，八路在哪儿？给你糖果。 二小半天不言语。军曹上来吼道， 小孩，不说死啦死啦的。 二小一看不给带路不行了，心想，也好，俺们的队伍在崖口两边的山头上埋伏着呢。想到这儿，二小装作害怕的样子说， 太君，俺想起来了，中午的时候他们往那边跑了。 恶狠狠的军曹举起拳头，两个小眼珠滴溜溜的转，吓唬二小， 小孩，你不要撒谎。 二小生气地说， 反正俺看见了，信不信由你。 高奇看天快黑了，急着说， 小孩，你得带路。 二小领着鬼子兵在沙滩地上向西走去，河滩上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石头，几个鬼子踩在石头上都摔倒在地上，哇啦哇啦叫道， 小孩，你带的什么路？ 二小撅着嘴巴也大声喊道， 这条路就这样。 二小领着鬼子兵绕过河滩向南走去，河的东面是石岭子山，西边是香炉山，两座山都有几十丈高。在这两座山岭上埋伏着我们的骑兵连，一排在西边香炉山上，二排在东边石岭子山上。鬼子兵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山沟，这时石岭子山上的八路军骑兵连的战士开了枪，子弹嗖嗖地射向敌人，七八个鬼子应声倒地，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鬼子中了埋伏，损失惨重。鬼子中队长高奇气急败坏，连叫 上当上当。 他一眼看见王二小这时飞快地向西跑去，便拼命地追了上去。他掏出手枪朝二小射了过去，二小被中枪弹，瘫倒在南河滩上。军曹也跑了过来，用刺刀猛刺二小的胸膛，又把二小高高地挑起，摔在大石头上。我们13岁的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了，他的鲜血染红了大石头，八路军和老乡得到了安全。这就是我们的抗日英雄王二小。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聆听。 录制故事结束后，马思琪的爸爸和妈妈对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录制抗日英雄王二小这个故事，以及录制之前的一些准备做了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抗日英雄跟马思基的年龄比他大不了多，也是个小孩。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之后呢，也是为他的牺牲呢感到就是很伤心，那么小的孩子然后失去了父母，这个我们也是想让他去感受一下当时抗日英雄王二小的一种勇敢和为了保护八路军叔叔的那种坚强和聪明，然后就是想让他多学习王二小。 跟他沟通的时候基本上把里面的一些话转换成他平时习惯说的一些语言，所以可能理解起来在那个情境当中就比较容易。然后呢，玩的游戏的过程当中可以偶尔穿插几句进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印象更深刻。然后呢，排练的次数多了，大概整个故事的背景包括故事的内容他就熟悉了很多。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汤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傅元瑞， 小记者陈梦桥，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饶。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于法尔小的小记者王家乐。 大家好，我是来自枣园小学的小记者赵伟成。 赵伟成，在暑假这段期间你都去哪里玩了呀？ 我去北戴河玩了，玩得可开心了。 那你去之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首先我要用手机查看一下天气情况，当然我还要查看一下行走路线。 你作为一名小学生，这么小就开始使用手机了呀？我劝你还是别使用手机了， 现在都信息社会了，使用手机很正常啊，这和是不是小学生无关。 可是你看现在的手机诈骗，沉迷于网络游戏，这些都屡见不鲜，作为一名小学生还是不要使用手机的好。 你说的这些都没错，那就要看你怎样使用手机这个宝贝了。 既然提到了这里，我们就带着各自的小伙伴一起展开一场小学生应不应该使用手机的辩论赛吧。 好啊，那我们枣园小学就代表正方，我们的观点是小学生应该使用手机。 那我们于法尔小就作为反方，我们的观点是小学生不应该使用手机。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我们的新闻议事厅环节。那么来进行今天的话题讨论，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参与话题讨论的小记者们呢，是分别来自枣园小学的赵伟成、范明鑫、杨晓峰，还有来自于法镇第二中心小学的王家乐、梁雅轩和侯安琪。好，欢迎你们。今天你们想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 小学生应不应该使用手机？ 小学生应不应该使用手机？刚才我听到咱们的小主持人说了哈，你们是分成了两种观点，对吧？好像咱们枣园小学的小记者们认为小学生是应该使用手机的，那么咱们于法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们认为小学生是不应该使用手机的。那么在咱们正式开始讨论话题之前，我想首先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今天到的六位小记者，谁拥有自己的一部手机？可以举手示意一下。好，所有的孩子你们都拥有自己的手机，那你们平时使用手机来干嘛呢？ 我平时使用手机来查资料。 查一些哪方面的资料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预习的时候，然后那个不理解的生词， 就是一些跟学习相关的资料哈。还有吗？ 我平时用手机来看一些新闻。 我平常用手机来看天气预报。 一些资讯类的信息的获取。 有时候出去玩，我可以用手机查看一下行走路线。 还有一个通信功能，手机最初的一个功能的设定是通信功能，打电话。但是现在好像打电话大家反而不是很容易提到了，那手机现在就是一个具有多重的综合功能的一个移动端，做很多的事情。好，我的问题问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正式来进入我们的辩题了。首先我们有请枣园小学的小记者首先来发言。 我认为小学生是应该使用手机的，因为手机对我们的用处也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查资料。手机是我们的好老师，随时随地只要你有问题就问问网络，它会给你解惑答疑。现在啊，几乎全大兴区几乎都在用一个软件叫做一起作业网，万一有一天 爸爸妈妈很晚才回家，这时候老师又在网上布置了作业，你也没有自己的手机，那你该怎么办？难道就不做作业了？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小学生是应该有自己的手机的。 即使这样，手机在不得不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再说了，你玩手机肯定不止写作业吧，肯定还看过电影，追过电视剧吧。小学生的自制力并不是很强，如果你沉迷下去将会不可自拔。 我觉得小学生还是应该带手机，因为外出在外遇到坏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没有手机的话就不能打电话了。 首先，作为一名小学生，你不应该独自出去。按你这样说，有了手机你就可以违规校纪吗？不管自己的人身安全了吗？ 可是这位同学，我们说的使用手机，我们说的使用手机在外出去不一定是自己出去，也许是不小心跟爸爸妈妈走丢了呀。 那你可以问路啊，这样还可以增加交际能力呢。 但万一你在野外，那该怎么办呢？没有路人。 你可以训练自己的野外求生能力啊。 我觉得小学生应该使用手机，因为现在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我们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小学生，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也应该配有一部手机。 但是如果你长期使用手机的话，可能会造成心理阴影，然后你就不喜欢外出，就会性格孤立，然后就会宅在家里。 我们是用手机来学习的，而不是看这些不良的资讯。 但是小学生的自制力不是那么强，很多人都会沉迷于手机的。 这位同学请注意，沉迷于游戏的只是小部分，如果你沉迷游戏，家长做正面的引导，你就不会再沉迷游戏了。 即使这样，手机的危害依然存在。如果你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手机就会产生电磁辐射，对你的耳朵、眼睛、大脑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只不过是过度沉迷于手机的游戏等不良信息而造成的，有制度的去看手机才是最好的。 可是当手机在待机状态下也会有电磁辐射，对人体也会有影响，对我们的内分泌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名小学生不应该使用手机。 只要家长控制孩子的使用手机的次数和使用手机的时间，我们就不会手机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多大的伤害。 但是作为一名小学生，在学校都会教给你一些自护自救的方法，而且你也不能独自外出，所以我们认为小学生不应该拥有手机。 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能带手机吧？这么着，举个例子吧，汽车它经常容易发生车祸，但是人类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取消汽车或是生产汽车。手机也是一样的，对方认为只有一点不可取的地方就是全部不可取的，这样说的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小学生现在只是小学生，大人们用手机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小学生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手机对我们小学生的人体都是有所损伤的，所以我们认为小学生不应该使用手机。 那么请问，有一天星期天，你跟你爸爸妈妈一起去外出，看到一种植物特别漂亮，可是父母和其他游人都不知道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那没有手机，那你该怎么办？ 在你当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由父母去查，你可以不查的。作为一名小学生，可以完全由父母去承担这些用手机来查询一些资料的，所以我们认为小学生不应该使用手机。 粉方同学请注意，现在的手机都已经是智能手机了，你现在不用的话就是学不会了，那你什么时候能学会呢？到时候你就跟不上社会的脚步了。 好的好的，刚才我听到了你们两方的辩论，我忽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我于磊老师能不能离开手机？ 不能。 为什么你觉得我离不开？ 因为现在 那个微信太多了。 对，现在通信 要通信的事情太多。 对，大约都是在手机上。 你们的爸爸妈妈呢？你们觉得？ 也离不开。 我妈妈现在一直在工作，总是要给客户用微信发信息，所以每天晚上她得要用手机给客户发信息，要发到 很长时间。 那在你们的印象中，你们有没有特别讨厌手机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妈就是一直在给客服发信息，我跟她今天晚上都约好了要出去下楼一起锻炼身体，可是我妈就总是沉迷在手机之中，怎么让她下去她也不下去，一直在给客服发信息。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妈妈没有那个手机该多好，这样她就可以不用给客户发信息，就可以跟我一起下去锻炼身体了。 妈妈在聊天的时候不愿意和我一起出去玩，这时候我感到特别的苦恼。 有一次我跟我妈妈去北戴河玩，到了那个海边，我妈就知道坐在那个椅子上给客户发信息，根本就不跟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还有家长们去玩沙子。那时候我很痛恨手机，让我感觉非常孤独。 我在家的时候，然后我爸爸就是也是因为工作比较忙，然后呢也就是天天比如说做个饭呀什么，比如说他在网上编，在电脑上编程的时候，甚至都要瞄上手机两眼，就是因为他工作太忙了。然后我让他休息一下陪我的时候，然后呢他甚至在休息的时候都要在抱着手机在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如果没有手机的话，然后我爸爸就可以多陪我玩。 我爸爸和我妈妈经常是跟客户他们一起在沟通打电话之类的。我有一次我让他们陪我一块去看书，怎么叫都不去，就一直在那儿跟客户聊天。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没有手机，爸爸妈妈就可以跟我一块看书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会特别喜欢手机，觉得手机真是个好东西？ 有的时候做手机上的 APP 软件帮助学习的一起作业的时候，如果没有手机的话那就做不成了，老师就是在上面布置的，而且做的东西特别丰富特别多，那时候我就觉得手机很好。 就是有时候看一些有趣的新闻，然后就觉得那个新闻特别有意思，然后认为手机特别特别好，可以看好多好多有趣的新闻。 有的时候就是我去旅游景点，然后那个看见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然后就比如说那种植物特别稀奇，以前从来都没见过，然后就可以用手机拍下来做个纪念，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喜欢手机这个功能。 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写作业，就是突然有一次我就遇到了难题，手机上有一个智能功能，可能大家都知道，叫手机百度。我就上网，就上百度里一搜，答案就出来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手机，因为它可以帮我解惑答疑。 这是手机给你们带来的便利哈。其实听了你们的话呢，我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就是这个手机的用法吧，其实我们都知道手机它现在是智能手机，很多高科技的成果都已经运用在手机上了。我们拿手机可以支付，手机可以购物，手机可以向你们做作业，然后可以拍照，可以有娱乐功能，有通信功能，还有这个阅读搜寻的功能。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是要享受科技成果带来的便利，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时刻警惕或者说是注意，不要让我们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手机上，而是要把时间留出来，这些宝贵的时间多去跟可爱的孩子们，跟你们去相处去交流，而不是成为低头一族，整日呢是沉浸在手机带来的虚幻的世界中。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做深入的讨论了。希望收音机前的您在听到孩子们的讨论之后，能够获得一些启发，能够对手机有一个新的认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简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如何是好？ 主公。